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风波里的茶杯，新闻摘要。主持：郑京翰、林毓华、杨岳桥。 早晨，今天人才鼎盛，直播室有青年才俊。 直播室裡面就有林毓華、鄭京翰和後起之秀楊岳橋。斟茶遞水而已。今天開始了你這個風波裡的茶杯，大家記住了，由3月3日起要聽香港台的就要收費了，所以盡快加入做自己友。 做自己友，有朋友跟我說在網上想訂閱，下個星期可以，但3月3日才開始，3月3日後3點正開始收費，所以沒辦法了，因為現在再收不到錢，下個月都可以停播，就不是政治打壓，是經濟打壓。 受什麼人經濟打壓呢？就受聽眾經濟打壓，就喜歡聽但就不喜歡付錢，那沒辦法啦，沒錢就這個世界資本主義社會。是吧，是這樣，新媒體慣了是不用錢的嘛。不是，那我們去買海鮮就行了，慢慢買海鮮吧。你就好像那個人做society，做什麼名字，做了什麼我忘記了，做假蛋，做這個Beyond X。 所以偷呃拐騙就金腰帶殺人放火又金腰帶老老實實說真話就注定核實了，所以那今天的頭條真的不是很老實，頭條有什麼料爆，沒有料到，就說不老實，為什麼忌協這件事由禮拜日的遊行被警務處這樣猜測，誰不是頭版，怎麼揭發，不如讓你吧，反對黨支書，上訴吧，不要找我，你全部幫我上訴，不過現在那個上訴委員會你知不知換了糧粉， 換了糧粉，那新聞也有了，監警會也有新聞，他未正式反對你不讓你遊行，他還未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上單也很簡單，本來是預計借打公園遊行，政府的說法是怎樣？誰知我自投他就說他申請了，政府立刻發了警方， 立刻就發了一個不反對通知書給他，他是古怪的，他是說傳媒操守的，同一天他絕人會，然後就說巧合，我們事前不知道記者協會又要搞遊行，這樣就剛好，題目是一樣的，兩個都是說傳媒，我又不見他做馬標。 上個星期也是這麼巧的，我又不見他走出街被巴士撞死，這麼巧的事情都發生，為什麼他走出街沒有巴士撞死他呢？你去反蝗蟲，他又去說撐香港，這麼巧的又會，這些是對著幹的，這個就是邵善波的市橋，當年呢 他曾經是中央政策組的委員，即是全職顧問，還未做頭的時候，頭就是頭腦，劉兆佳，其實他寫了一個報告的，據文交給政府的，就是打要還手，鬧要還口，要組織起來，怎麼組織法呢？就是說跟我們示威人士對着幹。 你現在聽香港電台很過癮，他們打我進去質素很高，全部言之有物，不過一面倒，譬如說李慧寧事件就認為李慧寧是抵炒的， 所以這些就是政治五毛，即是由網上到街上其實都是一堆五毛， 全部有組織的。講回這個集會，我那天就要主持節目，不過我都會早一點去，去打氣。 行個圈，我要揸車回來做龍鳳大茶樓。你林毓華替我的，沒問題。講回這個李慧寧事件，今天不講頭條了， 頭條你說給我找，不然我電腦上不了。《蘋果日報》的頭條，看報紙最好了。昨天林毓華說 他說名牌，所以林毓華想白那個人，我終於發現他還是有點天真。怎樣？即是還有這梁好議員，一地鐵那個鵪鶉走出來說話是名牌，歐洲名牌，不是他歐洲的，歐洲名牌可能是的。林毓華就相信的，他還問我是不是斯文石，我說以前呢，斯文石好像是通訊的器材，通訊器材是斯文石，我說沒有答他，因為我就不確定的。 我個人就比林毓華化啲嘅，林毓華天真啲，人哋講乜你就收乜，不過可能係你教嘅，咁所以你冇得收貨啊，你高足出嚟講。 對唔住，呢個人冇上我個堂， 今日咧就俾人揭發到咩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就話咧， 咁英國都歐洲公司， 電纜絕緣體隨時出事，次貨零件嘅生產地咧。 港鐵肯交代，我想問你，有人來問我，好像剛才鄂少，你的電腦為何沒有銀綠色的電腦在這裏？我銀綠色電腦當然厲害，如果問我哪裏做的，我就說美國，蘋果，如果你用銀綠色呢？蘋果不是美國做的嗎？大哥，在哪裏裝嵌的？ 你我就喺美國嗰間叫Callaway訂，你就可以指定顏色嘅，所以咧我係班，你都係唔好咁天真。唔係，佢真係美國，喺美國嘅零售店，唔係美國做。但係我個就係美國做嘅，點解？冇錯，你可以講清楚係啦。 嗱，我個點解美國做咧？因為我custommade，你我咧就喺美國嗰間叫Callaway訂，你咧就可以指定顏色嘅，咁所以咧我大班，你都係唔好咁天真。唔係，佢真係美國，喺美國嘅零售店，唔係美國做。嗰個訂啊，一定要，大陸做唔到，冇呢咁嘅手續。唔係，佢學啫嘛，我學啊嘛，我學啊嘛，嗱，咁成樣嘢咧，即係等於一樣嘢，你揸住個，你揸架法拉利，你問人架車邊度做，你就好大聲話意大利啦。嗱，呢個就唔使拗啦。但問題係你問到地鐵 什麼絕緣體 要ISO later，你不懂engine的了，他不敢回答你，很有可能車大炮第一，有兩個可能性，就是港鐵的發言人走出來說歐洲名牌的時候是講大炮，吹大了，這是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是歐洲名牌。 就像說Apple、美國名牌，但是大陸製造，他現在不敢說，死人都不說，不說當然是很簡單的，如果你那樣東西是美國做的，英國做的，德國做的，你一定很大聲，大聲疾呼，美國佬爺，德國爺，他現在不敢說，就是說給你聽，他可以查到的嘛，沒有，騙得拖得一時一時咯。 他想著有其他新聞遮住，那就麻煩了。但是這個計時炸彈來的，大班，他說還有65個這些轉體，我都不是只說insulator，這個insulator這個轉體，他的車廂在大陸訂回來，有些韓國的，還有一樣東西，很多這些零件，現在有些 歐美的車廠是重招的你在大陸的零件是次貨來的早排是甚麼汽車都試過要回收的所以再加上不勝負地鐵我告訴你在未來的日子裡面大家要開始習慣了不過大班我們轉話題之前要罵一罵他他找搶修員工 他竟然沒有水補的昨天阿富也有聊過這個真的要拿出來要罵一罵有個員工打電話來給超級市場的你55元大哥那是不是這個又要回歐美呢究竟他給他的是人工還是獎金還是獎金呢我們是未知的我懷疑我相信港鐵作為一間 上市公司一個這麼大的企業他一定是有制度的我相信香港如果連這些制度都沒有如果你真的加班就一定有一個制度有一個加班的津貼或者加班的計劃無端端拿了50元超市的待遇券給你我覺得可能是一種額外的獎賞來的 倒返轉頭不過你也有覺得銀銀一點整個百佳是銀銀禮券買得什麼那是超市不出奇的我們做人雖然他們員工代表這樣說他是港鐵的管理和專業人員工會的主席黃元活就說維修員加班一般得到補價或時薪1.25即1.3倍的補償曾經有員工投訴港鐵以超市的現金券代替港鐵否認 港鐵否認我認為沒可能所有加班員工都獲得補薪亦可以申請交通費派超市現金券就是大班你所說的激勵士氣所以我覺得不對我覺得如果員工就being sarcastic 如果不讓你好過給有時候一會兒走出去我們員工變成管理層是很心做壞事突然間拿了糖給西班牙人吃我們今天做的Tricaster做得很漂亮拍到林毓華漂亮國笑他就走出來說這個大班有沒有搞錯把自己不吃朱古力糖弄粒朱古力糖給我你弄了弄了那些火焰酒給我燒壞我<笑> 但這些就不對了我覺得一樣還一樣如果你加班得到你應得的報酬尤其是一些老實說你做交通的一定在養兵千人用作一招我們這些飛機壞的我跟年輕人說你可以36個小時不睡你都要換了引擎完了之後老闆拍你肩膀整張百佳 50元代用券你可能覺得是便宜但你也不可以說它不對要檢討為何員工突然間士氣這麼差以前很好的管理層也要去一下就要不少檢討問你大班你是工程師這個英國公司叫做Morris Line Engineering MLE 是不是名牌我未聽過我未聽過表示不好做火車最出名的Bombardier以前英國車就有一間叫Metro做的現在這間叫什麼MLE Morris Line Engineering 這個真的不可能是工程師不是啊他說由蘋果80年到97年都為東鐵線即是之前的九廣鐵路做的設計和生產這個是離合器的隔離器我不懂因為這些是電器的我是機械的所以我未聽過我又不是做車的說回地鐵 很多地鐵員工有做maintenance那些大部份是做飛機的大部份你說過人工好一點舒服一點又不用去那麼遠人工好一些舒服一點又不用去那麼遠人手更要有月票家屬都免費坐地鐵所以有計算過你的數現在人一看我的交通費那麼貴幾千人的地鐵免費幾千人的再加上人工高過港鐵的港機又不用去到赤鱲角又不用錢搭車 所以很多整整飛機人走上去整地鐵所以當地鐵是飛機那樣整的所以不用擔心的我的師兄弟好點的應該就說回明報頭條藥物過敏報時了大班 藥物過敏就報事了，講一單就報事了，當然啦，我們四十多小時開麥，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中央政府次次提醒我們，你要支持行政長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從來沒有叫我們說依承下去施政。好好地有個投注站，去投注，打張飛出來，有證有名的，不做，就說不及了，就買外圍。外圍有什麼呢？有個風險什麼？就走數。作為問責局長，我知道不是一定有好下場。 有時可能會粉身碎骨。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楊岳橋。 早晨，8點06分， 大家聽的是 D100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 現在跟我們香港台分途廣播，香港台現在正在播放的就叫怪獸直播室。現在我們這個大聲台的直播室就有鄭兼涵、林毓華和楊岳橋。下個星期起，其實今天星期六起，我們跟香港台大聲台早上風波的茶杯仍然是聯播的。 下個星期就不用搞我們去搞報新聞了，搞什麼新聞摘要了，7點到8點就有李錦鴻主持的D100名牌正課，這個就D100新聞天地。大家都知道李錦鴻在香港電台做新聞天地做了幾十年，所有高官所有關心香港時事的人 出門口之前或者在車上一定要聽聽李錦鴻講新聞天地，所以下個星期就情商到李錦鴻捱義氣，再重操故業，就大老官登場，7點到8點，大家不要錯過，8點到10點就風波的茶杯，這兩個節目再加上之前的VOA新聞天地 半夜的金曲都是聯播的，我台。到10點鐘就開始分途了。3月3號3點正，香港台就只供自己有和客戶收聽，不給錢就沒得聽。很多人都說不給錢沒得聽，那會不會沒人聽？沒人聽都沒辦法，沒人聽都要給錢的，大佬。不給錢可以聽大聲台。 大聲台仍然有節目的，譬如VOA的新聞天地、VOA的feature 那些是行公義的，那些是通識來的，是新聞來的，有風波的茶杯，還有這個恩典時刻，還有這個盧漢系列，所以不是沒東西聽的，都是一樣東西聽，不用錢的，要 要聽其他精彩節目就一定要付錢，提多次聽眾應該怎麼付錢，沒有免費午餐的。如果本港的聽眾很多已經做了自己有的，大家不用擔心了，我們很困真的，因為我們很感謝實際行動去感激我們自己有，去年很多4月入會的人，應該做了自己有的人就應該今年4月到期的，但我們就說 多謝自己有過一年對我們的支持，送禮全部的自己有自動年期一年，即不用續，所以就非常之均真，新的自己有和付款的客戶就在3月3號就開始要用密碼才可以進入大聲台本港台。 另外有些新友的台長，因為昨天你不在這裡也說一下，每逢我們，你知道我跟你說了這麼多年，我們就不接受香港有一國兩制，所謂的一國兩制，就好像楊岳橋這些英俊，這些中環才俊就有17天工作假期，好像我們這些人做電台就被 classify 為勞工，勞工假期只有12天，我們D100就唯一一個電台，可能是一個媒體，我們就不接受勞工假期，我們全部都是公眾假期的。 香港台就繼續廣播，但有個意思的，因為大聲台休息，所有在公眾假期日子裏面，大家可以因為跟香港台聯播，大聲台休息，但跟香港台聯播，所以大家可以不用錢聽香港台，變成一個sampling，大家可以在公眾假期就算你沒有付錢的，你都可以聽到香港台精彩的節目，大聲台其他的正規節目就休息，另外每年有三個長假期的。 一個農曆新年，一個來緊的復活節，再加聖誕節，大聲台和香港台都是休息的，就有特別節目，包括我們都休息的，你說你過年休息了，那四天，接下來的復活節有兩天，那兩天都休息的，聖誕節又有兩天，應該都會休息的。 那同事做特備節目又辛苦了，沒辦法了，做正日休息，做電台有正日休息很難，所以是難得的，大家明白就行了，3月3日開始付錢，現在海外聽眾不用擔心，下星期可以通過我們的互聯網，我們的網頁，D100多厲害就會實行了，講到D100多厲害，可以用這個信用卡支付，什麼都可以，PayPal都可以。 飛機有兩套系統，任何一個系統關掉就不用擔心，有另外一個系統就頂上，地鐵也是這樣，主要的零件當然沒有飛機，差不多所有零件所有配件都有兩套。昨天那個人說如果說的話是真話我就很擔心，他說現在因為停零件， 現在正在行單零件，即是沒有backup的，所以昨天那個絕緣體如果有兩套有backup的話，它就不會停車，但現在很多都是只有一套的，單天保持轉，所以任何地鐵如果因為老化故障而出現故障的話， 他就沒有了backup就要停了，所以我可以在預見未來的日子裏面，地鐵的事故 因為機件故障的事故將會陸續有來這件事是我擔心的地方但我們香港很多市民上班、下班或中間日間要做事沒有選擇的你要坐地鐵最糟糕是你看回幾次最近幾次都是繁忙時間出事而且離身幾個小時以前很快就搞定現在離身幾個小時因為以前你有backup很容易 就算自己不是automatic的,不是自動kick-in的,你都可以手動kick-in,都可以立即搞定,現在沒有backup,就要換零件,你一換零件就要時間了,所以地鐵是很捱煙的,現在倒回頭,地鐵本來是說這麼快就到,還有沒有塞車,最可靠的集體運輸工具,現在可能告訴大家,是一個不可靠的集體運輸工具。 香港現在正式成為跟紐約倫敦平牌現在好終於超英趕尾了好扯不扯請這樣的主管接著看其他報紙的頭條情報說手機APPS更新隱藏了洩密的危機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說有些APPS 很多APPS不用錢的 不要立亂下載真的有沒有用的 我看人家的手機有十幾頁APPS的 我想問一下他們有沒有用的很貪過癮 很多APPS乘機 走了進去即是你開了門給了鎖匙人家進你家就copy了你所有東西你的私隱就完全就沒得保障不單是你自己的私隱連同你一有聯繫的人都中招的好了頭條日報就說外傭跳工我初看到以為外傭跳樓不是跳工串通中介掠水有1300單受查香港有30萬個外傭1%就是3000個 現在唯五個%跳工跳工有很多原因被僱主虐待其中這1300個裡面可能我工作環境很差晚上要睡浴缸日頭沒有飯吃還要早上幫人去別人家裡打掃都不奇怪所以要補充一點可能有沒有飯吃你作為一張報紙你有沒有說到這1300單跳工 那個工作環境不好呢他當然是拿最極端的你看這個就是自由黨做的所以他裡面也有提出一些例子最誇張的拿人板出來例如剛剛初到貴境的工人我看過的這個在有線有做的又說有個印尼傭工又說來的時候病了 拿著毛巾打大尺周圍走打小路打爛杯杯碟碟這些沒有東西的這些就是完全自由黨的自由黨這些不用說了不懷好意跟勞工作對的這個標題嚇死人跟你那個說法又不同四個僱主一個被中介騙我這個很厲害我想問一下林先生你家裡有沒有用過阿邵友 我有兩個裡面我都沒有被人騙過沒有啊第四個可能被人騙了沒有的我告訴你這就是騙人這叫什麼報來的星島是可以不提的他不是說用工騙我是說中介公司騙我那你被中介公司騙這就去勞工處投訴好了這個信報作為財經報紙和經濟日報 信報說回控昨天因為炒業績連續升了7天聖勢就凌厲經濟日報說豪賭股我講了你講了立即插水因為你說牌逐得5年當然糟糕了這個不用說了 明報我就說了藥物過敏5成燒傷苦險死 有個女人燒傷了去醫院誰知用了一些過敏的藥物認為這是醫療失誤事件 我看一下大洋報 浓雾急冻困山12小时，露营3小生，寒夜护栏保命啊，大班。咁啊，话说早排咪冻嘅，咁啊有几个即系爬山经验唔系好高嘅后生仔咧， 又互相又唔认识噶，喺网上约埋嘅啫吓。 咁啊，患难见真情啦，今次就三个走咗去大屿山露营， 系 点知咧大风。整个帐幕吹走了，吹坏了，就三条友就揽住互相取暖，才可以挨过一夜。 咁啊，新报都系用同个新闻做头条啊，三青年险冻死大东山，涉事三度下获救，免演天与地。 去爬山咧，如果你去到外国咧，北韩国都开始有噶啦，有一啲户外嘅，即系野外嘅专门店。 系。 就買一啲咧好多設備嘅，香港人咧其實咧就唔，其實香港作為一個文明嘅城市啊，先進又盛咧，其實你去啲地盤啊、工地、工廠睇到咧，香港人嗰個喺裝備嗰方面啊，即係保障自己嗰方面咧，個意識好落後嘅，係非常落後。 咁所以地盤咪有安全主任咧， 都係落後噶。嗱，你其實咧。你去外國的地盤看看呢，個個的人呢，除了戴頭盔啊，工作靴啊，工作靴呢有雙鋼板的， 一特定的嘛，不是隨便買的， 那些褲啊，那些衫啊，全部是設計過 你都讲过啦，话喺加拿大喺美国嗰度揸电单车嗰啲装备， 喂，全套装备，大佬着靴嘅， 嗰啲求其嘅香港人， 不过着拖鞋人踩电单车嘅，我睇见我就阴公着短裤，大佬我哋要着皮衫，全套噶嘛，嗱咁你根本咧，你爬山咧就有全套设备噶嘛，你又使咁冻嘅地方， 同埋要通讯啦，起码有吓，又求救系咪？ 讲咁冻嘅地方咧，通常你系有御寒嘅衣物噶嘛，啊，仲要防水。 他出发的时候已经是7度而已， 还要在这么冷的地方，你还要有一些发热的，即是那些随身的发热器，诸如此类，你装备不足够，再加上没有经验，都有个说话叫欺山莫欺水，欺山莫欺水，但你山都不可以欺， 寒冷天气警告就什么都不应该欺， 欺山 不死，不死就算够运即系咁讲啦，都系嗰句。 同埋最好最弊系你唔好累埋啲拯救人员啊嘛。 不过有样好，咁啊拯救人员就饱受训练嘅，咁啊养兵千人用在一招。咁啊，另外我相信呢三个人咧，虽然又唔识，到到相识，到到揽住一齐，逃过大难。我谂以后应该成为死党啦， 好兄弟嚟噶啦。 其中一个死系一名死里逃生嘅青年就咁啊，讲笑话，今后见面咧，不如相约食饭好啦。 我谂会好啲， 唔好再爬山啦， 系咪？唱卡拉 OK 好啲啦。 唉，真系 咁啊！仲有香港商报咧，公民提名改党提名，为何不符合基本法？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公民提名嗱，而家咧有啲党，包括公民党在内啦吓，即系阿岳少嘅党啦，咁同埋民主党啦，啲所谓温和民主派或者建制民主派咧，佢哋都希望咧，喂，公民提名唔掂咧，即系。跌咗铲执啊，吉啦，可唔可以政党提名啊？而家话俾你听，唔好幻想啦。政党提名都系唔合法嘅 ，OK， 唔使讲啦。 唔系，我哋而家仲系拗紧公民提名噶。 我知道，但系有啲人有啲底线啊嘛，准备政党提名收货啊嘛。咁但系呢个唔使谂啦，话俾你听，冇得倾。都话呢一个将会系一个由经筛选嘅特首选举嚟嘅。佢点可以人？可能容許余若薇或者鄭經翰之流去參選的，是吧？如果俾我參選，我想我贏的機會99%。我講啲政策俾你聽啊，80%人香港會住公屋嘅，我會收購全香港所有交通工具同埋隧道，全部免費， 國營化 我會俾外國醫生。来香港執業的我说的东西全部是啱听的，大佬 你啱听，但很多很多那些 记得利益者 就理得他，那些少数人来的那些 其實你現在拿選票但我做得到我真的會做會不會走數小心好像梁振英那樣說焚化爐焚化爐選舉的時候說不起但聽他說現在又要拿上立法會又要拿錢他拿多些錢梁振英沒有料到然後開放大氣電波收回亞洲電視的牌 收回商台的牌那算是公報私仇不是拿出來公投公投意思拿出來拍賣公開拍賣什麼事別開玩笑想創立的心我不會做到特首的也不會入閘但你是意圖衝你衝閘 如果被我入到我一定要入有公民提名大班一定要拿到我一定要選擇我一定有機會選到為什麼選不到人沒有雞吃大小通吃了今次勞雞又要亂雞又要買一送一市民搶購有些人買11隻回去 一次過煲湯很燥的那一次煲湯很燥的我告訴大家其實這些雞佬不值得幫你現在就合謀議價現在直接搞壟斷你以後怎麼叫香港人幫你就乘機趁火打劫這不是做生意之道其實應該第一天如果你有找公關公司或者找林毓華、何安達那些跟他談談我是第一天我就一點都不加價 還要買一隻現在買一送一還要封老雞買一隻送一隻現在要收錢抬價為什麼呢因為深圳的雞有放亂所以就谷過來一炮過可能有些在深圳的市民都會下來買雞所以他不怕 有貨有家有市不過不行做生意你是失了公義你以後有什麼事你站出來說要市民支持你對不起你趁火打劫所以不能談的有承包商還是買一送一部份加美雞但是要付錢要加錢不是送的是加錢 講完雞之後沒話說了今天沒什麼另一份左報大公講食肆物價又是講食材或全部鋪租人工加下加過完年很多食肆尤其是茶餐廳都加價了現在你想去下午茶絕無僅有20元一個下午茶餐 起碼吃下午茶等於吃午餐的價錢沒事的都是自由行的問題因為沒事的供求問題鋪租要加又有自由行的客幫襯自然供求的問題自然就托價但有件事蠢我昨天說了我們香港政府你既然有這麼多遊客來而我們負荷不到的時候你就可以選客 你就不會影響民生所以這個政府不是廢的你如果給我做特首我又拿了一個承諾出來我每年限制就是5000萬個遊行取消1000多人可以入境你沒有這個你又製造一個搵水機會給內面的官員你不是的你入境的時候你自己不是好人來的以前我在加拿大駕駛過境去美國 當時未有九一一什麼都未有駕駛電池很簡單駕駛車聲也好護照也不用拿拿車牌出來但問你一件事有多少錢有多少錢真的問你的戒嚴金我沒有綠卡行不行那時候不流行綠卡他真的不看他問你有多少錢你拿錢出給我看看你有多少錢過去花的起碼拿一百幾十出來加拿大有一百幾十就很多錢當年我和陳全傳叔試過 我居居兩個人買了單程機票去加拿大他就給我們入他入境的時候那個官員就問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拿錢 你拿20元去給他,他都亂了在那裡。 你知道我90年代在加拿大,你拿100元,他們都少見啊。 加拿大100元之後很少見的，50元都少見，參加什麼海洋公園，那個收銀員的女生拿了100元，馬上就捽，20元都捽了，照一下，報時了，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中央政府次次提醒我们，你要支持行政长官，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从来没叫我们说依承下去施政。好好地有个投注站，去投注，打张飞出来，有证有名的，不做，就说不及了，就是买外围。外围有什么呢？有个风险什么？就是走数。作为问责局长，我知道不是一定有好下场。 有時可能會粉身碎骨。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楊岳橋。今日就是星期四，希望我們幾個沒有那些叫Weekend Syndrome。 打算就來放假攤在那裡做，還在說新聞摘要，新聞摘要還有一宗一定要說的，就是烏克蘭現在就發生流血事件，終於擺不平了，這個反對派和執政派。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們VOA新聞天地，就最詳細的關於國際新聞， 尤其牽涉到美國佬的新聞更加詳細。 另外東方最好了，不會隔一陣子，如果梁振英有問題或者沒有什麼特別的頭條新聞，好像今天那麼靜的時候，就當然找羅一真、任權出來祭旗，還有周一岳，兩個人一個叫周一岳，周一岳，所以沒有例外的了，就說查查周一岳查了兩年了，現在有些前的廉政官員就獻計，說不用查那麼久，成熟一項告一項，可不可以這樣的，鄧律師？可以的，你 當然你最終一個被告他可能會說其實你或者法庭都可能會這樣想，你這麼多宗如果都是類似的相近的都是那些證人的，那就合併，因為你無謂浪費納稅人時間，因為浪費納稅人金錢。老實說你問我就會很快收科，結果是怎樣寫在牆上。那麼 大約這新聞講完了，講李慧玲事件，都要講了，今天星期日就有遊行，正話我們講過了，遊行就是鬧上包，事先張揚，記協一早說要去搞遊行，就由這個遮打公園走去這個政府總部，就為了維護香港言論自由。但是申請這個不反對通知書就一波三折，第一，因為外字頭 已經申請了不反對通知書，搶閘，搶閘，在政府總部有集會，他們有個集會是說什麼呢？講傳媒操守，哎呀，那麼巧，最不一樣東西，我最討厭這些人，就不講真話，因為我們講真話，探討香港傳媒操守的集會。那你又說我們不是針對他們，我都不知道他要你這裏，那我當你不知者不罪，你不知，為什麼大家說這些東西是一樣的呢？你信不信呢？你信不信呢？我經常都問我的字頭，人們為什麼走出街不讓雷劈死的呢？那麼巧又不被車死的呢？又不被上面有些跌過花盆下來砸死的呢？那又不見他，再不巧好東西，不見中六合彩，不見他買中匯豐， 或者在九倉基金亭那一陣子現在升了30多%又不見到買到，大哥這個世界又巧合的。好了，現在這個記協就說他無謂益他，其實我一早爆了出來，這件事你知道前天我已經說了，就說不如我們走去背脊那邊，去背脊那裡特首辦，警方竟然現在阻撓，你為什麼不讓人去特首辦門口請願？ 有什麼問題？小動作啦，這些 不知所謂這些可以上訴的有上訴委員會的但現在那個不反對通知書上訴委員會就被梁振英推了所有糧粉進去他最壞是什麼大班他最壞的小動作是他未給你他不是說反對你他如果正式有決定你都還有得上訴你現在想想他現在說那個地方只有24平方米很小 不適合做這件事只可以讓你遞一封請願信即是這些它裡面有個大堂你進入一閘之後好像政府總部那樣他不讓你進去為什麼不讓啊有什麼分別黃宮那裡是梁振英住的你忘記舊時在禮賓府也是前門讓你示威嗎後門那樣 所以不知所謂了老實說不過陳太又出來說話了前政務司司長這是不是你老友楊浩喬我本人我不認識陳太我罵他你不擔心昨天罵特首梁振英 他不是公民黨的他是20-20 嚴重打擊本港言論自由表示冷漠梁振英懶理其實不是對不起他內心很開心他覺得陳方安生真是閱人無數這件事他錯他怎麼可以說梁振英冷漠呢梁振英是非常開心陳太的意思是他公開的時候冷漠你看這個人不可以看表面的<笑> face value 我給了2003年1000元陳太玩一下<笑> 但是又要教育局就說林慧思辱罵警察事件立即交報告處事相重標準陳方安生今天才知道梁振英做事相重標準這個又真是我以為陳太食米多過人食鹽食鹽多過人食米陳太又說今次這件事件是很嚴重的涉及言論自由都不見政府採取任何行動他認為政府身為 向商台發牌機構有責任要求商台提交報告交代事件我跟陳太算舊帳我不是想糟質他陳太作非今時當年我被人封咪的時候我又不見陳太走出來出聲你還要走去幫商台做聲音專欄 這裏數我都未跟你算他當日是離職嗎還要幫人做聲音專欄即是幫商台背書即是商台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傳媒機構炒你大班炒你黃毓民炒你蔡東豪炒你梁文道炒你林毓華是應份的炒你飛哥是應份的你還要幫人背書 不過我不要告訴陳太當年你都幾十歲了今年都七十多當年都五十多一定不知道退休了六十多十年前真的沒有二十年你當時就天真等於李慧寧今天出版那本其實應該今天出版那本出了一天版周刊就說自己天真 你如果看了昨天李慧寧被周刊訪問你知道他跟梁振英是有交情的他一直都很相信梁振英所以我說自己天真 這件事所以我也跟我們Facebook的老友幾說聲 他們就拿了當年我們被封咪的時候李慧寧在商台做他有個聲音專欄 聲音專欄裏面就說第一,以示公道 因為我們很多Facebook的朋友都放上去 他就說第一,他想不到商台會解僱我 不過他其中一句就被我們的網友捉住來抽後腳 就說他看不到他自己的言論自由受到影響 很簡單,你今天看回李慧寧被一周刊的訪問 他都說自己是天真 如果十年後的今天李慧寧還是天真的十年前的李慧寧當然是天真更加天真無邪你想想陳太今年差不多80歲了 差多了肯定。 他当年都这么天真，去帮余真背书，去帮人家做声音专栏， 人家被人炒鱿鱼，一个不公义的电台， 你還去幫他做事，又是天真之過，我只可以告訴大家這叫天真。你現在罵梁振英也是天真，你說他冷漠，你說雙重標準，喂，現在梁振英使理你嗎？喂，一登龍門升價10倍，現在我渣fit，我用什麼看你這些人面色？ 他不止你這些傳媒人，他不需要你，他香港人根本就不放在眼內，你看到 當日競選一個面口騙了你這班師奶，最差人騙了記者，尤其是《明報》的記者，尤其是《年青》的女記者，包括李慧玲在內，全部都被騙了。你看他在《明報》寫了多久不振，他個個年青報紙的記者，全部啊 都認為因為唐英年又壞，第一《婚外情》，第二《車大炮》又全見。 對唐英年很反感，但對梁振英充滿憧憬， 認為梁振英for the change， 天真爛賣幾十歲人都不生性，所以大家無謂再說了，大家無謂說那件事，都說李慧玲這次被封咪不是李慧玲事件，現在很簡單，不是說香港人不想說真話，不是說我們傳媒有些工作者不想說真話，是沒有地方讓你說真話，現在唯一可以真的說真話的地方就是D100，所以大家不要經常針對我們的個別主持人，好像我們有新的節目， 有些人我們找了一個彭彭很厲害，大哥很廣州，在大陸經常罵政府的人又沒事，當然有底的，當然有人照的，這些當然是壞人來的，你還找他做什麼呢？大哥，我們第一D100是容許不同的聲音的。第二件事我找了澳門鄭大班，說那個人比他壞，我真的有點擔心，我不認識他。<笑> 我一叫他來做一個省港澳節目，彭彭也好，澳門鄭大班也好，是講掌故的嘛，是講當日情，因為講獅子山下的情懷嘛，當年省城是怎樣的，當年澳門街是怎樣的，大哥不是個個節目都是論證的，大哥你不要經常，如果這樣說人家又說這個楊岳橋不是好人，公民黨那邊有好人的，這些是油膠來的，喂，不可以這樣，D100是一個開放的平台，我們尊重每一個節目主持人，還有我們的聽眾，那個言論的自由，但你不要每次都針對某一個個別的節目主持人，有些人就針對陶君衡的，為什麼要拿你做節目啊？ 如果我要解釋這麼多東西很大鑊，對我來說很簡單，只要任何人 認同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走投無路，他肯講真話又不志在囚路，他就來這裡做節目，沒問題的，但如果他是掩著良心去賣海鮮的，我第一個動他，我沒有雙重標準的，六親不認的。 如果有一天林毓華賣海鮮我一樣踢他，如果我賣海鮮就中盤親來的，很簡單的，就由公眾去監察，所以就不要跟我說這個節目主持人是怎樣，那個節目主持人是怎樣，如果我們個個節目主持人一言堂的全部言論是單一化的，那找鬼聽嗎？聽粗口台可以，那為什麼聽我們呢？ 粗口台個個講的嘢都一樣的，個個都喜歡問候人娘親的，開口就問候人娘親，埋口就問候人娘親，大佬啊，這裡不是做那樣東西的嘛，所以大家直播室有法律界人士做最對了，那天也有跟黃國同有談過什麼叫證人，什麼叫證據呢，那張志剛在《經濟日報》這條暗春，彈散你講你做什麼啊？ 要說他這些壞事，這個人還壞不夠，這個水鬼就是星城王，梁振英的資深密友，今天就在《經濟日報》 就說有一篇勞資糾紛,怎麼扯上新聞自由? 又是等於DBC當年很多媒體都說 這是股東自己的商業糾紛,說什麼政治的? 其實他就說李慧玲事件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宗勞資糾紛 如果李慧玲真的不服氣, 就去勞工處尋求協助尋求什麼協助人家照足勞工條例解僱你的你要高檔一點你就可以將事件交給律師處理按合約追討沒有合約的最慘有李慧玲個人事件不要將香港和商台的新聞自由混為一談這個就是當日我被人炒魷魚也是這樣說每一個人被人炒魷魚也是這樣說的吳志森被人炒魷魚也是這樣說的 DBC是商業糾紛明報換編輯又是商業決定自己私人公司的事編輯自主那什麼都不用理了算了有一天有個人被拘捕了去犯法去犯什麼法沒有說到就像等於現在這樣說你如果譬如上個星期你拘捕那班龍獅旗班友麻煩你那些什麼愛字頭那些 再拘捕那條屍骨籠的殺人放火那條人那人家服刑完畢不是啊拘捕他那天他有出席他自稱自己是路過路過你信不信呢我都說經常為什麼路過不給他拍攝車鬼死你我經常都說他有一段就是他這樣寫的張志剛說李慧玲自己當自己是證據證人都應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證物呈堂都要明明白白放在法官和陪審員面前他一方面將證物呈堂另一方面又把證物置於黑箱之內不知內裏為何這叫做新聞自由這叫做透明嗎你根本就是泛民經常掛在口邊的黑箱作業其實我不知道他說什麼其實不用證據證據就是我們這100已經播了聲帶我有幾件事澄清借這個機會 那個聲帶不是偷錄的那是一個董事會議的錄音你問阿岳哥就知道了開董事會的秘書你要記錄這個minute通常現在拿錄音機來錄錄完回去寫的沒有速記的所以那些不是偷錄的對不起第二件事你這個星島集團你這個東周刊星島日報經常說是我教路的 教李慧玲將整件事將他炒作政治化將跟族牌拉上關係就是我教路的大哥對不起我沒有教他現在很清楚你看到昨天一周刊的專題你就知道李慧玲跟梁振英的關係非比尋常是非常密切的一段時期而且開頭選舉的時候李慧玲是支持梁振英的到後期他才轉軌所以大哥你不要先罵我你罵不要緊我八讀不出我就說是我我就照單全收我最好我威風我最怕你說我差我沒有人找過問我事大件事如果我可以教到路我就不介意不過我就告訴你君子不斷人之所好 是否跟梁振英關係現在有了有證有據12年縮做兩年縮做三年當時已經是有新聞的立法會也作出聆訊梁振英出來否認過但唐英年也出來發表聲明真有其事的當年有人說謊話接著現在你還說要拿什麼證據沒證沒據不用證據有些事說邏輯還有多餘的這些人跟人之間的對話其中一方拿出來說這些就是證據一口對一口你要相信你要不相信這是另一回事 但他自己肯站出來說,這本身就是證據 所以張志剛這些支流就在吹毛求疵,混淆視聽 今天很多人都看到,如果在我們Facebook看到,有個的士 在车里面有十几部手机。 我数一数那张照片起码有九部至十部。 现在警方想研究怎样检控这人在驾车的时候 用手指 指尖触控。 这个是错的。 我告诉你为什么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 譬如很简单。 我驾驾车。 我按收音机。 你拉不拉我先？邏輯一樣的。一樣的嘛。我駕駛車按那些發熱線。是是是。就算沒有水壺都可以。現在還有些車有電腦裝置的。我駕駛車按一下。有GPS。看看走了多少油。又看看它的油。用了多少油。還有多少米到目的地。開車由開車到現在走了多少分鐘。還有多少分鐘到目的地。 有GPS。 如果你要立法說我駕駛車的手是不准動的，除非有人離開底盤。那我手波怎麼辦？不行，這個就立不了法。但是有法例，讓我教這些人，在美國某些州份是不准裝任何東西。在外國很流行，有GPS。 有那個Radar Detector，因為合法的，很多人就裝在一個screen上，在加州還是什麼州，它有個條法例，你是不准裝任何東西在screen上，就是在擋風玻璃上，它認為你阻礙視線，你就可以立這樣的法，你就可以說你裝那麼多部機，你阻礙了駕車視線，又阻礙了咪錶，你就可以了。 或者其實很簡單，就是將所有是汽車原裝以外的 就算你不是放在擋風玻璃，你放在一個台盤對上，或者收音機旁邊，他都可以這樣做的。但是你肯不肯呢？香港人這麼多習慣了這麼多年的習慣，我們的車上這麼多奇妮東西，他肯不肯過你呢？例如現在很流行的，因為有個黑盒的，那些都是黏在擋風玻璃上的。 如果你要立例規管的話，連擋風玻璃的黑盒攝影機，所以我就說他那個立例是有困難的。但是你就可以，不過你知道，如果有意外，一 掃有這樣的議員，什麼都可以的。你說昨天張炳良那些是那個過了，張炳良說他說知道做就做，就是說會粉身碎骨的。 又會沒有好下場，不要做啊，大哥，君子不立危牆之下，誰叫你去做，死了他，你不要出糧啊，他又不說，我知道做局長很過癮的，有30多萬一個月薪，有 AM車坐有特權，有AM車坐有特權， 出入立法會有幾十人，前呼後擁，你又不說這些東西，你又不說這些東西，那天他來我們那個航空博覽會， 我站在門口歡迎他，你不說這些什麼威風，多威風，我還要帶幾個空姐歡迎他，大哥，你不要說一樣不說一樣，沒有人要你粉身碎骨，沒有人要你沒有考下場，這是你個人的選擇，你說這些是得不到任何人同情的。還有一件事，你這個立法會是廢的，所以昨天石禮謙其實就很好的， 玩得多漂亮。 不是玩他是玩東西，玩都不擺明玩東西。他很簡單，他做了17年立法會議員，從來未見過立法會這樣做事，禮崩樂壞，你這群糧粉。你立法會就要立法，哪裡可以說，喂， 先定立後審議， 這是什麼來的？ 我答應你，成立啊，搞錯，什麼立法啫？ 我答應你一個官你做啊，那你不需要做法例的啦。立法會的功能就沒有了，所以石禮謙就說，喂，麻煩你們，啊， 快快投票。 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做回一隻看門狗，他就說做老虎的，就不要做一隻豬躺在那裡什麼都不理。我們可以聽一下石禮謙，他由英文發言的，早上我們在報時之後就聽一下他怎樣說，13年來未見過政府這樣做事法的。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中央政府次次提醒我们，你要支持行政长官，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从来没叫我们说依承诺去施政。好好地有个投注站，去投注打张飞出来，有证有名的不做，就讲不切了，就买外围。外围有什么呢？有个风险什么？就走数嘛。 作為問責局長，我知道不是一定有好下場，有時可能會粉身碎骨。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楊岳橋。 石禮謙大家知道他是代表地產界的利益，石禮謙通常在立法會的發言可聽性是很高的，一般來講他說的話都是行公義講真話，他多是否多都是用英文發言會不會是幫助呢？他助理這弱勢社群，不過到投票的時候，如果你有留意他就用右手掩著心口，然後就投相反的票<笑> 因為他說屁股只能露袋，他要代表選民，所以石禮謙只可以聽他說，就不要看他做，這個只可以聽，就不可以看，不聽他的投票記錄，當作這樣聽。一般來說他就用英文發言，但發起生氣來他就會用中文，那次我說我有個motion debate最後一個 我就說地產商騙賊、賣宿水樓，那有沒有扯貨？哇，興哥啊，他罵到我和李柱銘，中文流利到不得了，罵到李柱銘的狗，那李柱銘當然支持我，然後說大班，如果地產商騙人都補差館，我說石禮謙，如果給我們補差館，我想排隊多人過這個渣馬，我頂頂他，真的。 不要理會了，沒有一人廢言了，他昨天就罵那群糧粉，罵那群建制派議員，早上用英文發言，我們先聽了英文之後，就找我們這個後起之秀，這個明日之星，青年才俊，這個叫做鄭兼涵，歡迎。 In my 13 years of as a legislative member going through many bills committee, passing a lot of bills, I've never seen a bill so poorly drafted. Mr. President, the electrical-exco relationship has turned from sour to rotte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nly responding to bills committee's concern in drips and drabs, taking members' advice mainly in a selective manner rather than on the basis of reason when controversy arises. But even if the government wins this battle by Saturday, it will be a sad victory. For Hong Kong will pay dearly in term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a poorly drafted bill, the further degeneration of electrical-exco relationship with an increasing arrogant government, the worst impact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ffecting normal market operations. 聽下來你如果是張炳良覺得不好意思還是是你說那個是古惑仔不好意思DOJ，可不可以讓我們的青年財進翻譯一下簡單來說，石禮謙就說他在這裡這麼多年十三年未見過一個這麼差的條例草案，就說以往的關係呢 現在是越來越差的，立法會和行政立法關係日益差劣，以往就會聽你的意見，現在就完全不聽，亦都是說現在這個日益驕傲的一個政府，這樣做下去就只會是對香港是無益的，要付出很沉重的代價。 那個drags and drips是怎樣譯好呢？ 即是不懂，這些俚語，我覺得他這樣說其實覺得是很正的。這個無論怎樣都好，應該我覺得值得放上去給學生做通識聽一下，尤其是現在香港立法會用英文發言真的很少，加上石禮謙這個字正腔圓的英語，我覺得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他在下午的时候批评张炳良，我们又可以听一听。现在这个案件是讲一个宪制上一个问题，不是因为有需要的就要立刻做。如果是这个宪制上是错的，我们不可以这么做。今次局长真的错了，主席，他没有了解到在基本法三权分立的精神。 行政、立法、司法，我们立法有我们立法的工作。 那么多次在23次开会， 局长来了一次，或者我不知道有没有多次。如果你真正去听了议员的，真正是有意思的听议员，不是派一个公务员来听，那么等他去答。你了解到整个情况在这里，你就不会出了好人做坏事，好像你今次，又要 要信得过情，又要失所以，你就以为你是可以要赢到尽了。为什么忽然间就转呢？没理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转。你是讨好谁呢？局长，你口头你叫我信你，你有时要讨好这个，要讨好那个，那怎么去做呢？没得做的。变了现在整个法例又被你搞到弯了。 在基本法68条，主席他这么说的。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must abide by the law and be accountable to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region. It shall implement laws passed by this council and already enforced. 即使如果我们通过这条条例，你的口头承诺是没有意义的。 好像现在这个辣椒那样，你先执行后审议，但你将来你在跟着你的口头承诺那里，就是如果减辣的时候，你就先执行后审议，但是如果加辣，你就先审议后执行，跟你现在那个做法完全不同的，你逻辑何在？你帮谁啊？他们说你帮地产商，帮谁啊？打翻你话。<笑> 他當然是幫地產商，但地產界的議員都問你是不是幫地產商。但問題是你幫了人家都不多謝你。其實你問我，我就反對這個辣椒，由頭到尾我都反對，因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社會，一個自由經濟，開放型的社會，你就不應該有這些懲罰性的稅收。 其實很簡單，學加拿大最好，任何外國人，任何香港人，除了你自己住的那層樓之外，你賣了賺錢是要給增值稅的，解決了問題。這個就是堂堂正正的做法。 但他又不肯，他又抱琵琶半遮面。 現在又要益地產商，你看到地產商很厲害，將價 推高去，然後回贈給賣家，有折扣。另外一件事很過癮的，最初的標準是根據基本法，基本法賦予香港人有私產權，沒有年齡限制，只要是香港人，你是嬰兒都可以買樓，如果你的命生得好。 但接著被人罵完之後，現在又說18歲以下不准賣樓，根本違反人權、違法基本法，我們不要理那件事，很多人突然針對那些雙非、單非，但問題就是法律就是法律，這個最重要就是你不可以法律方便行政，你要就改基本法，如果你樣樣東西都可以，那你要就改法。 你又可以說有釋法原意的，你說什麼都可以的，但問題現在這個政府不是，他就是但求方便，就將整個制度歪曲了，這個才是嚴重性。嚴重性你就歪曲了制度，你歪曲了制度之後，香港就無法可依的了，這個叫禮崩樂壞，所以很嚴重的，你看到的，這個 新的政府特首的新闻专员，这个不够班，不知所谓，面目可憎，这个叫做冯伟光。你知道今天你什么身份？你是特区的官员。 为什么在Facebook玩你呢？ 你是特首的， 戴另一顶帽。 你是特首的 你自己說自己是白宮發言人等同你就要顧全自己的身份雖然你以前是爛仔爛達達但鬼叫今天黃袍加身水鬼星城王你就要顧身份你影響我們香港你經常在篇文章放在Facebook上我心寫我手我手寫我心他有心的嗎 你罵英國佬說英國佬動亂當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會引起外交的紛爭你知不知道在日本也是如果你說這些東西如果你有個身份就是證明這個人根本去做的事就他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麼他說什麼呢讓聽眾了解一下馮偉光在Facebook寫我手寫我心有記者朋友問我 為何以往兩批示威遊行人士互相指罵,政府不譴責 但廣東道事件就高調譴責呢? 關鍵在於,滋擾甚至威嚇旅客,影響香港好客之都美譽 打爛旅遊業從業人員飯碗 破壞社會安寧,傷害兩地人民感情 作為一個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我注意到英國人撤出殖民地前後 總有人刻意挑族群矛盾,令前殖民地不得安寧 大家不得不察不信 有YouTube片,英國BBC紀錄片為證 這就是他講的我不理這些是事實與否 第一件事就是你今天的身份就是特區的官員 你就不可以亂寫東西 尤其是牽涉到外交層面的東西,更加要避免 如果英國大使館或英國駐港領事或中國駐英國駐中國大使提出投訴抗議抗議那你怎麼辦應該是吧 香港現在禮崩樂壞了 你可以看到,就算張志剛 剛才樂仔都說了 長篇大論,就認為李慧寧的事件 就是這個勞資糾紛 剛剛記協才打電話給我 就邀請我出席這個今個星期日的集會 你知道找著我當然是被我罵的是人找我都被我罵一段時間我就說好像當日DBC事件你們記協照單全收我們給了證據你看你們仍然相信黃楚彪和政府將會變成一個叫做商業糾紛今天炒李慧寧現在政府也好商台也好將它包裝成為這個勞資糾紛 為什麼你又不接受呢他們簡直是語塞的你給我抽後腳很嚴重最好笑的是你看了出版商台東周刪也好怕驚李慧寧劫持直播室這個今天《信報》的余錦賢也有大哥你試試有人走來劫持我們的直播室當然你可以走進來搶麥克風但我就很簡單我立刻叫operator關掉你 接著播音樂等於你現在在大陸一播到長毛就播紅貓一播六四平反六四打到一黨專政接著就播這個API清潔香港的什麼時候輪到你挾持你挾持整個電台就行你搶個麥克風又不行你派隊游擊隊來都不行因為為什麼呢在山上天線會拔掉它<笑> OK 所以是不可能挾持到一個電台的你要天線的我就跟你拔了外面的線已經搞定了你怎麼挾持呢你說李慧寧怕李慧寧搶麥克風我最多以為是搶麥克風說話原來不是是怕他挾持商業電台連這些借口都被這班人想出來的正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他也很侮辱香港人的智慧 都是那句的了現在所有說真話說不好聽的說話就不容於主流傳媒現在在全香港環顧四周可以讓你說真話暢所欲言可以有不同的立場的地方就叫做D100 但D100的全網 就好看未來這一個月了如果我們不能夠 我們現在收100美元一個一年，我們一年的運作大約是300萬美金，即是我們需要有3萬個訂戶，數字很簡單，如果我們未來拿不到3萬個用戶，我們每一個月就200萬以上的洗費，我就當它200萬，200萬就為70萬美金。 就变了容纳不到这么多人讲真话，到时可能收回我们3位有超过6万，我笑无官司打的时候，所以大家真的不管你们，你们认为需不需要这100个平台，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听听张志刚怎么说你为零，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就在经济日报撰文标题是劳资纠纷怎扯上新闻自由，内文就讲到，打从李慧玲事件一开始就有人将新闻自由这4个字来定性，其实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清楚明白，新闻自由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李慧玲小姐主持的节目姑且归类为个人意见节目，可以用时事做题材，也可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是肯定就是不是由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的节目，风格也是个人风格，喜好由节目主持来定，没什么新闻专业守则可言，所以充其量都只是拉个个人意见落水。 跟新闻自由又有什么关系呢？朱咪咪卢海鹏不获电视台续约，跟新闻自由又有什么关系呢？现时的免费电视牌照也是一样，跟足法律时序做事，所以完全是不存在敲门不敲门的问题。时间一到，通讯管理局自然就会有书信通知，门是为商台而开。 所以早在2013年去敲门之说，就算陈志云自己不公开否认，亦过不到普通常识这一关。至于小心他份工之说，就算真系与大威胁，要将新闻自由拉落水，好好歹歹亦都要有透明度。李慧玲自己就将自己当成证据，咁样证人亦都应该知无不言而无不尽，证物呈堂亦都要明明白白摆喺法官同埋陪审团面前。 一方面将证物呈堂，另一方面亦都要将证物置于黑箱之内，不知内里是乜嘢，这个就是叫做新闻自由，这个就是叫透明，这个根本就是泛民经常挂在口唇边的黑箱作业。李慧玲事件充其量是一宗劳资纠纷，李慧玲真是不服气的话，可以去劳工处寻求协助，高档一些，又可以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按合理追讨。李慧玲个人事件 就不要將香港和商台的新聞自由混為一談，邏輯就狗屁不通了，技巧就只留於小學雞的辯論。但張志剛獲得是這樣的，現在是行政會議成員，現在是 現在是梁振英的首席智囊。 即是特區的，我可以跟你串一下帳，當年我和林毓華 由1995年2月開始主持的節目叫《風波裡茶杯》， 由第一天啟播開始已經成為城中熱話，高居最受歡迎節目、最多人聽、最有影響力的節目，差不多做這麼久就是這麼久，每年為商台帶來1億元的廣告收入， 9年下來 大話炮計數起碼過億美金，大佬炒了我，跟著我當年就在商台門口被襲，出了院之後商台的老闆跟我說有商台一天就有大班一日，接著就炒鬼了我，這些不是新聞自由是什麼，這些叫勞資糾紛，我跟他從來沒有糾紛的，我跟何先生當年

給這個叫做FAA,就是航空,FCC罰錢的,每一次罰錢,現在人工的大哥去另一個台道,接著現在就搞了一個叫做Sirius,衛星電台,3億和1300年,大哥還是股東,喂,這些不是證據是什麼證據?我真是頂頂你,我逢一些人說這些,我就怒氣了,DBC, 我有份出錢的同學學過輝現在DBC我和學過輝做的時候每個月我們按地游泳按著你開支大約去到400萬一個月那你就說我們是商業糾紛無底心談大花筒大花筒啊亂了花錢現在一億一年了虧多了一萬都不認得我昨天走進去公司哇不好看多人啊隨街買廣告派收音機大哥我那時候派個爛鬼交收音機黏在那個dashboard上有多舊東西現在的名牌來的你現在跟你換了部收音機你認不認得幾漂亮啊所以為什麼現在人頭是那裡的洗幾千萬你坐的士看巴士經常看到一七字最七的電台大哥那些錢是怎麼花的那些錢在哪裡來的 這些不是證據,這些是說在商言商 作為一個行政會議的成員,很尊貴的,應該,這些邏輯都搞錯了。所以這些人,狗屁不通的人,這樣都可以讓他做到行政會議成員,也看到我們香港的質素有多差。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中央政府次次提醒我們你們要支持行政長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從來沒有叫我們說答應下去施政好好地有個投注站去投注打張票出來有證有名的不做就趕不及了就是買外圍外圍有什麼呢有個風險是什麼就是走數嘛 作為問責局長,我知道不一定有好下場,有時可能會粉身碎骨。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楊岳橋。 聽了局長這樣說,我跟他逐一句下一句,必然會風光大狀。粉身水軍之後。其實要不要上升到這些層次,說這些話呢? 大陸,朱鎔基 我覺得香港不是這樣的，在香港已經這麼多年有議會，其實不需要說這些話，你只要做尊重立法會的工作就行了。都是那句，我覺得口頭承諾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想想都是阿Donald那句不錯。 做份工啦，麻煩你，即是不要求你多啦，不要多就是，麻煩你，為什麼不拿上立法會變成一個法例呢？你就這樣說的話，梁振英經常都口說的，一你說不清楚就好像現在其實都說了，基本法，那個立法原意是怎樣，又要找他來解釋，當作諮詢的時候是這樣，我們的意思是這樣，大哥死火啦，真的，法律就是法律，就是看條文而已，所以這個又是特區政府呢， 又是搞了這麼久他自己都說的都成年了去審議現在最後關頭才拿出來一個這樣的口頭承諾就打算哄你這班人入局最好笑的就是田北俊今天被左捕鬧田北俊就正正說這件事說你不要搞這些事了被左捕鬧的這個除了 除了田北俊之外，當然泛民離不開，社評也在說你們居心何在，很多猜測，其實這些左報自己經常叫人不要泛政治化，他們自己做一模一樣的事情。曾幾何時，大家都記得林毓華是一個在證人，林毓華是證人，我告訴林毓華， 你是證人，你說真話，不用宣誓，你一百你就早已宣誓說真話，否則你就不會在這裡坐在這裡了。你記不記得當年前年特首選舉的時候，你去了城市大學出席環保論壇，對嗎？你問了很多次了，當日我也是在場的。當日的辯論有三個候選人，一個叫做唐英年， 一個叫梁振英何俊仁唐英年是說真話因為他說他是現任的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他要貫徹一個政策就說香港處理垃圾一定要興建焚化爐就被那班環保佬嚇到飛起 其實那天他表現很好的 但有很多人忘記了他是說真話今天看回頭 唐英年就說真話梁振英就說假話說他一定不建焚化爐講完了石鼓洲將會興建焚化爐下個星期一就會去立法會闖關 又去搶錢 造價就飆升到32億建焚化爐要用182億 我們不要理會錢多少錢現在跟他算舊帳秋後算帳就說當日他贏了一些掌聲就說不建焚化爐所以整班環保佬就支持他現在這班環保佬就啞仔吃黃連現在這班環保佬為什麼不出來說話呢他說要建焚化爐現在這個范國威呢 就批評說特首梁振英前年競選時說香港無需要焚化爐這個不用說我們有個證人坐在我旁邊立法會考慮了後任特首的意見之後最終擱置了議案其實當時上一屆政府是預備去立法會申請建焚化爐還有差一點差不多投票了所以擱置了現在納稅人為特首車大炮就要埋單 而去年闯关失败的将军澳堆填区抗战计划同日星期一又会去立法会造价又升了一亿他们那些亿亿声跟大陆的财大气粗的贪官没什么分别的多少个亿政府有个扩建三个堆填区计划去年在立法会筑潮扩建将军澳堆填区率先会在环境事务委员会被否决 环境局下个星期一向委员会闯关亦都会提交兴建石鼓洲焚化炉的计划两项计划造价大升当中焚化炉的造价去到182亿可以起三个香港电台的劳斯莱斯级的广播大楼最好给一个我们不过我们没钱养较2012年的预算升了32亿 15%，而擴建堆填區在將軍澳比原來的18億又多了1億，去到差不多20億。現在我想問各位聽眾，你被人騙完之後還要埋單，多人騙了你掌聲，鞠個躬道歉都沒有。陸工委和那班環保人士去了哪裡？現在說要起焚化爐，你們有反對起焚化爐？ 我現在告訴你，這個全香港最賤的一班人就是那班環保佬，我不怕得罪他們。你看到梁振英上了場之後，這班環保佬由堆填區擴建到現在焚化爐，我不理你那些什麼綠色和平，那些什麼什麼地球之友，沒有一個人出聲罵梁振英的。為什麼呢？全部就是被黃錦星和陸工衛收買了，因為黃錦星是他們自己有 環保佬、陸工委一路用環保起家的。你說這個社會多黑暗，終於知道為什麼梁振英買這個班底了，是吧？你說多黑暗啊，香港。那班環保佬去哪裡？所以我現在告訴大家，所有環保組織都是跟你說環保和叫你捐錢的時候，給你無去。我告訴你，真的啊，找一把掃把，如果走來我家，我捏過屎才拍他，環保。<笑> 這叫做大佬啊，你班環保佬去哪裡？這是香港危害的一個很偽善的社會，包括你的記協、你環保組織，全部是騙人的，全部是騙人的。現在後知後覺不要緊，我們原諒這個記者協會，上一次麥姐走了，麥姐就很簡單，因為在香港電台做事，你知所有在香港電台做事的人都是跟我都是親家來的。 <笑>他們是因人廢言的，現在我們告我們的原因都是因為鄭經翰，就是因為香港電台要趕盡殺絕這個D100，就這麼簡單。因為第一我們是競爭對手，第二就是因為鄭經翰在做主持。你有沒有搞錯啊？你那些環保組織，我告訴你，現在那個對你怎樣向香港人交代，你當日你環保佬因為那個城市大學那個論壇， 你們環保佬全部一致支持梁振英的嘛， 同埋香港人不要失憶，真的不要那麼容易失憶，這個梁振英斬釘截鐵出來怎樣可以贏到唐英年，就是這樣。今期的周刊李柱銘的專欄是騙稿費，為什麼又開天招？不是，今次又騙稿費，騙了吃過一頓味。為什麼我說要周刊拿東周刊來的？為什麼這些人這麼厲害？ 一同東都分不開，你本吧，周刊車大一，東周刊車大炮，他大班教奴，這個鄭大班教奴拖屎歪落水，如果我教奴怎會拖他落水，我拖他落屎潭。李柱銘怎麼騙呢？稿費當然自治亨張，他就說梁振英說什麼呢？當梁振英說謊， 說家裡沒有僭建被傳媒揭發之後，梁振英怎麼說呢？ 我記憶中我沒有說過我沒有僭建。 接著當外界認定梁振英拒絕發牌給香港電視網絡是基於政治理由的時候， 李柱銘說你記不記得梁振英當時怎麼說？ 一男子嘛，我們絕對沒有政治考慮，絕對沒有政治考慮，而講清楚是沒有政治考慮的。 好了，李柱銘又舊事重提了，當輿論普遍相信近期特區相繼有傳媒被政治壓迫，是北京授意梁振英整頓傳媒的時候，梁振英又怎麼回應呢？他說特區政府和我本人都十分重視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過去是這樣，今日又是這樣，將來都是這樣。當李慧玲 說自己被商台解僱是由於梁振英政府的施壓的時候，李柱銘說你猜梁振英怎麼說呢？他說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在任何時間提過關於李慧玲小姐在商台的職位或職務的任何事情。於是乎，這個李柱銘騙稿費，接著寫完這一二三四段之後， 就寫了三句話。第一句狼來了，第二句都是狼來了，第三句 狼真是來了，這就是李柱銘今天在《康江不平》《謝柱銘》《康江不平》《謝柱銘》的專欄就這樣說的，那代表了很多人的心聲。當李慧寧說自己在商台解僱，由於梁振英政府施壓， 他一天在早討會，每天都在說什麼，早討會那裡天天新聞官都讀李慧寧讀報紙和說李慧寧說什麼，你不就是有講過，他一天在那裡說，簡單你都車大炮的，是有的，怎會沒有講，李慧寧是一個意見領袖，是一個主要電台主流傳媒的受歡迎又影響力的節目主持人，他說的話你當然會有些批評的，你起碼都會說李慧寧又在亂說，沒有講過，算了，這個梁振英說謊，大家都已經是，先跟香港人說，不要失憶，他是一個色狐，他是一個車大炮的色狐，他是一個病態人，這個人是有病的。 你記得他又告訴別人說你又屈誰誰為何不見你一句半句向他道歉，他懂得道歉的嗎？他又說現在三十年未做錯過事，我幫他改了，信之奇，他三十年未曾認過他做過一件錯事，應該是說他未做過一件對事，不如這樣說，他真是一個大話精。<笑> 大班說得對，病態他不能夠跳開，他每一件事簡單的說話他要用幾十個negative words， 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任何職務、任何言論，真是triple negative，這些正常人不是這樣說話的，這些表達方法給人覺得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還有沒有誠意。 還有是擺明掩飾一些東西，我們的電話就是183-1138，還有少少時間，大家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談天說地，發表意見，最重要是講真話，如果不是講真話就不要打來了，電話就是183-1138，我們可以接聽一下電話，還有10多分鐘，岳少你說一下，有什麼說？ 我首先我特別要拿出來講，就說早排有個100億洗黑錢，法庭有個女仔22歲，涉嫌洗黑錢100億，最後用了3000萬現金申請到擔保，誰知現在棄保潛逃，那3000萬就沒有了，我們庫房因此多了3000萬。 都不夠香港電台，我們買這個言論自由，香港電台言論自由，香港電台的保衛這個維護這個公眾廣播公營廣播就要60多億，現在幫他籌了3000萬，要拉多幾個這些人才，起碼拉多20個，都不夠，10個3億，那也不少，拉多200個，要200個要洗這麼多黑錢，現在幾個 一個十幾歲沒有工作、20多歲的女生可以處理100億，其實真是匪夷所思的，之前有一個年輕人處理了100多億，你想想大陸的錢從哪裡來的，我想問一下，就是因為這樣我們香港人才擔心，民脂民膏，真是誇張，你想想香港有多少人，可以不要說是100億，你就一個零頭10億都不會很多而已。 處理那麼多資產或者是cash，不是說樓，不是說你有股票值多少錢，不是說你層樓，百多億，你當年那些有錢人被人標心，交10億逐金都要說成價range，貨車，載滿了，現在100億就成隊車隊，是啊，很誇張，你想想一張1000元，大家數一下10張。 我們現在電話旁邊就有生意了，梁先生說阿馮家勞，早晨早晨，早晨鄭先生，你好，我是粉絲，多謝你，有沒有入會先？你送我收音機給那個，是啊是啊，你好嘛，你的收音機行不行？OK嘛。 十分好啊，好到聽，我現在還在iPad就看著你的節目， 多謝你啊， 我關於那個石鼓洲到我看看意見呢。 在那裡最不好的將來運輸費又貴打風我要去不了搞錯將那個焚化爐在將軍澳堆填區就對了自用資源物盡其用那不行梁先生你知不知將軍澳堆填區旁邊很多人住很近的人以前紅磡發電廠那些煙 紅磡發電廠那些煙大哥走過頂不住就去紅磡發電廠那些煤煙老兩個人就很過癮的為什麼呢其實可能我住在將軍澳我都接受因為現在焚化爐其實就很乾淨的當然啦其實你就將現在將軍澳的垃圾燒掉就去也好不要堆填將來的費用是很慘的用船用車打風下去去不了<笑> 你怎麼搞總之一件事究竟我們是不是需要焚化爐我們都不討論這個問題台灣只是日本都只有問題就是你梁振英首先要出來道歉你當日說不起那你為什麼作非今時你也要有個解釋全馬最早回那裡建焚化爐都可以機器沒有在那裡那時候說過在青衣島是的 13座牛閘這個湯顯明很喜歡光顧的派車派高級廉政主任調查主任坐駕埃記的車就去買明店來的明店來的都準備收拾了下個月租約期滿了接著琴行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很多人都去買完牛閘接著去買雞蛋仔那間又準備減磅陸續結束了分店 除此之外還有今天蘋果也有說有間做刀的那間店我經常去的何正奇利清朝嘉慶年在廣州創辦的這間叫做何正奇利刀莊200多年來擁有中國南都之最的美譽家族手藝避過戰亂和改朝換代 巴閉了吧走爛都行日本仔都不怕國民黨也不怕怕什麼呢雍正都不怕雍正未有嘉慶我雍正的後人但是業主你就怕了業主惡過了現在在長沙灣的店舖下個月光榮結業 所以大家如果想買刀就要買了 昨天結業了已經原來已經結了業了 下月中才光榮結業為何昨天結業昨天決定宣佈昨天結業街坊民風而至連日來收貨人人都買幾把刀跟著業主給他通融再延長了時間店裡擠迫到水泄不通斬豬骨的九江彎刀刀鋒不夠一寸的收甲剪 全部都被人搶購 Make in Hong Kong 我們一會兒下樓好了你去不去買我怕我有暴力傾向地球貓雙絲貓來的我是不是買不買為什麼不買你家裡不用刀嗎有家裡有很多刀餐刀斬肉的刀全部都有我怕隨身帶備的時候你又要不要 被人搜我的車說有藏有攻擊性武器怎麼辦那就沒那麼容易你有合理理由就不會說他就說我們這個G100就來劏燒豬了湯燒豬他說不是那個供應的燒烤大門來的不是我們用自己的刀講一下價格今天星島說陸離島渡輪線加價 最多6.4%但如果你有坐過船去離島真的很淒涼沒有人坐的如果你做營運那真的很痛苦不用錢坐的我跟你都未到啊我們離島嗎我當然是到兩元坐船兩元坐船所地但你依然有很多居民你這樣加法又是很貴肉赤的你說有政府補貼嗎 起碼報道沒有這麼說有政府補貼沒辦法租又加這些全部都加人工好像沒什麼加你一家人工都沒用的當你一個地方彈丸之地只有700萬人口而每年有5000萬遊客來的將來去到7000萬接著去到1億的時候就只會令到香港通貨膨脹就越來越高 你有通貨膨脹的時候你的人工永遠追不到通脹我一定追不到的你想想你現在那些小食店你有什麼十三藏牛雜、糖水店、雞蛋仔店這些就轉了就賣藥材你在那裡沒什麼好賣的都是賣藥材、賣海味然後都是賣給遊客的香港人不會去買那些東西起碼你不會日日去買那些不是生活必需品來的大哥大陸有14億人口 你每年有幾千萬人下來旅遊你每個人買手信回去交給朋友 你想想一個人賣多少東西 你香港老實說 3000萬的人 你香港就是一個700萬人的市場你哪裡會有一些貨品的供應可以去到5倍的儲備 所以當你supply不能夠應付到的demand 那你就價格就升高接著業主看到你好生意的就加租剛剛去分一杯羹香港永遠進入這個惡性循環生意越好反而越害怕有些店舖是這樣做地舖做飲食小本經營的靠雙手做的 見你難得做到一條龍出來就糟糕了因為業主看在眼裡就知道下一次加租你加你二三十四十%還有業主是霸權你知道業主其實不是說地產商其實是說鋪王主要是鋪王那些鋪王怎樣呢他要告訴你這個是控制制他要告訴你我作主林毓華你這檔雞蛋仔好生意現在收你8萬元租 現在租約到期了我就加你加到15萬 你做不做啊 因為我看到你好生意 你剛剛裝修好 又買好了設備 你根本就不能搬 你搬一搬裝修起碼花100萬 我現在加你這個數是這樣計算的 你交開8萬 我現在收你15萬 即是70萬 交你7萬元租 一年就84萬 兩年下來計算的數就170萬 但如果你去搬一間店裝修可能百多二百萬接著你就要轉去另一間店 那就看準你 你租不租啊你的機會成本就是說我不給你租的時候我就加你租你就要搬 林毓華就說大哥你根本值15萬個沒有人會租的除了我之外是啊他又很老實告訴你你不肯就走咯不過也見過有些地方是租了給惡仔啊是租回10萬元而已你明白嗎他情願租便宜一點給帝哥我都要告訴林毓華你不可以跟我說價 我話加幾多就幾多,我都希望D100可以這麼做。今天節目時間到,拜拜。D100,講真話,談公義,厚臉民。D100,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